决定不跟我走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我曾放弃你，无论你何在。爱总是抓着你的忧愁，爱总是张开你的手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在风中想你，在风中看你，乘着风，乘着风，我可以靠近你的脸，我可以。你在聆听，你在守护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为什么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那句要我把你忘了，怎么能忘了，除非不呼吸，走到哪里才躲得掉回忆，离别总是让人怀疑着自己，你恨不恨你都不能决定，是这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知道，只有真心留不住难用你的拥抱，就算眼泪会是温柔的手稿，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，我也不想要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还忘不掉，心疼只能用时间来

中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？